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93集，下弦半月。 所以啊，我出去找也只是白费力气。 司藤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，也懒得再跟他说。于是两人同处一室，严福瑞很快就不自在了。他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，双腿并得拢拢，跟司藤独处简直是考验人的耐性。他冷着脸不跟你说话，你哪怕有再微小的动作，他也会皱眉或者不悦，那意思好像是 你给我闭嘴，你给我别动。 真不知道这秦放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不过严福瑞如果熬得住，也就不叫严福瑞了。他又吞吞吐吐地开口了。 司藤小姐，秦放被绑架了，危不危险啊？你说咱们要报警吗？ 司藤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严福瑞赶紧解释道。 我也不是怀疑司藤小姐的能力啊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人多力量大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多个人总是多一份力量。当然了，司藤小姐是妖怪，肯定有办法了。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司藤现在的情形其实挺尴尬的，他全盘接受了沈银灯的妖力，却在使用时处处掣肘。像什么呢？像老旧的电线负荷不了强劲的电流，每次使用奏效是还能勉强奏效，但总会把自己烧得火花四溅，杀人一万自损八千。所以现在司藤极力避免再去大幅度使用妖力，这一次两次的他都出现了异常反应，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把电线给烧断呢？果真如此，岂非得不偿失？至于根结在哪里，如何解决，他自己也清楚得很。不过严福瑞刚才那句近乎溜须拍马的肯定有办法的，呵呵，一时之间司藤还真没想出什么办法。只不过一贯的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寻迹而来好过待在原地坐等吧。早知道应该给秦放下藤杀的，那钻入人体的根根藤丝都是司藤的藤条末梢，静心感应的话大致能知道天南地北距离远近。只是藤杀若想存活，必然吸人血髓耗人元气，中了藤杀的人各项身体机能都弱于常人，如果下给秦放，还是算了吧。那天晚上司藤倒是很想下藤杀给绑架秦放的人，这样也便于追踪，只是那时自己身体虚弱到已经现了本形，到底是有心无力的。入夜之后，严福瑞躺在外间的沙发上呼哈大睡，司藤原本已在里间的床头看书，这一晚精神很好，耳聪目明，偶尔屏息静听，连隔得很远的房间絮语声都能听到，先还以为是经过这一两日休整，妖力终于得以恢复。顿了顿，司藤默得心头一动，隔书下床，轻轻拉开了窗帘。果然，藏蓝色夜空之上，斜挂一轮半月，清晰的似乎伸手可触。如果没有记错，自己就是在下弦半月之时重生的。世上万物，自知或不自知，都受月相影响。人体约 80% 是液体，月球引力也能像引起海洋潮汐一样对人的体液产生作用，造成人体的生物高潮和低潮。据说满月的时候，人容易激动，情绪最不稳定，所以满月时警察局的案件会增多，精神病院的发病率也会上升， 很多传说中也有类似的文化暗示，比如月圆之夜的狼人或者吸血鬼。狼人亦或吸血鬼，司藤从未见过，但妖怪有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很多事情都会避开月圆之夜，当然也不可以完全没有月亮。月光对植物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，很多时候藤木受损，日光照射会出现大疤痕，月光却能消除死亡组织。所以在1910年的惊变，秋山特意选择了一个下弦半月的晚上，还有77年后的重生，巧合似的也是下弦半月。传说中的妖怪修炼也会选择在这样的晚上吐纳精气，秉承月华。司藤从来没有修炼过，不过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大致的吐纳法门他是懂的。时候已经是夜半，周围安静至极，当地宫殿简省，晚上也不大灯火通明，放眼出去漆黑一片。司藤关掉屋里的灯，缓缓推开了窗户，略带寒意的夜气扑面而来，月色在夜气中婉转流泻。司藤深吸一口气，双目清合，双臂上托。原身显形，甚至能听到藤条抽长的声音。巨大而绵延的无数藤条自旅馆的窗口冲天而起，极尽肆意伸展之能事。从远处看，像是骤然长出的影绰巨树，把二层楼高的旅馆映彻得无比矮小。它当然可以化作人形，极尽娇颜之能事，也习惯了华裳美衣，对镜装点描摹，但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抛却掩饰，做回本真的自己，来得最舒服自在。人可以接受大山大河千奇物种，却接受不了一株活的藤。当年面对的一张张嫌恶憎恨惊恐的脸，即便隔了77年，依然清晰的毫薄可见。 明明就是妖， 为什么要变成人？你为了得到少眼宽的爱，不惜要脱去妖骨做人，连自己的本身都要厌恶和背叛。即便得到他的爱，又有什么意思？如果真的爱，先接受 我是疼。 司藤的眉头忽然微微的蹙起。 不对，藤沙的感应似乎有点不对。 几乎是与此同时，远处响起紧急刹车声，司藤眸光一冷，无数藤条瞬间回收，顿成人身， 细细听，是在几条街之外，夜行车子的引擎响动声，剧烈的喘息声，拧开瓶盖喝水的声音，有人纳闷地说话： 我真的看见了，那边屋顶上好高好大呢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 那同伴笑的： 兄弟，开夜路看花眼了吧，要么休息一下吧。 原来只是无关紧要的过路人罢了。司藤关上窗户，锁扣闭合的刹那，脸色沉了下来。奇怪啊，就在这囊谦城里，居然有一道他可以感应到的藤纱。不是苍红观主，不是丁大成，不是那一干道门的人，甚至也根本不是他下的，不是自己下的藤纱，那自己怎么会感应得到呢？周万东这一路极其小心，多年经验使然，越到最后关头就越是要小心谨慎，功败垂成比起起步溃败更要叫人扼腕。除了偶尔的补充补给和例行检查，他尽量避免停车，入夜就把车停在荒郊野外，蜷缩瞌睡一晚了事。贾桂枝虽然没受过这种罪，也知道事情分轻重缓急，分外配合，只有秦放分外焦虑。他倒不是担心自己，只要司藤没事，他还不至于性命攸关，而且那天晚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司藤要袭杀周万东的档口又收回了藤条，证明他已经另外有了考虑。进一步推想，司藤或许也该在来囊谦的路上了，只是囊谦之大，司藤该怎么找到他呢？如果能给司藤留个线索就好了。但是自己要怎么留呢？只要出了后车厢，周万东就对他看得死紧，反正都是男人，方便时也不怎么回避，有的时候周万东还特意过去检查，生怕秦放在洗手间墙上留下了什么暗示。车子再一次停下，周万东不耐烦地打开了后车厢门。 要方便不要，接下来不停车了啊。 嗯。 秦放嗯了一声，磨磨蹭蹭地下车，有意无意地打量着四周。这是一片在建的工地，晨曦未起，还不到上工时间。秦放心里一紧，囊谦县城已经被甩到后面了，这一片是去下辖乡的方向。当时秦放为了测试司藤对他的控制，曾经买了镜子，一路向这个方向走，甚至对这个工地还有印象。那时还只是在打地基，现在都已经建了差不多一半了。周万东一路都看着秦放，见他这么磨叽，抬腿就踹了他一脚。 你他妈的拉开裤裆你就尿，这荒郊野外的你还讲究上了，是不是还得给你现搭个洗手间呢？啊！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